第二十七集，可怕的念头。那个声音在伊丽丹的脑海中不断响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起初他认为不可想象的事情。是的，他是嫉妒哥哥，可伊丽丹从来没有想过真正去伤害马法里奥，这不亚于让他砍断自己的胳膊。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伤害马法里奥的念头能令他稍感安慰，可以抚平泰兰德的拒绝给他留下的伤痛。在内心深处，伊丽丹仍然盼望着泰兰德有一天能够擦亮眼睛，意识到他远比马法里奥出色得多。新艾萨利四周都笼罩着邪恶的浓雾，让伊丽丹的心情更显暗淡。当他骑着黑豹走向拉文凯斯领主时，他发现拉文凯斯也是一脸不悦。虽然战事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如今不仅是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下落不明，就连坚持要去执行任务的罗宁也迟迟未归。伊丽丹自信，即便在没有其他施法者帮忙的情况下，暗夜精灵也会大获全胜。可他还是希望至少罗宁能够活着回来，只有罗宁才能传授给他更多施法的技巧。伊丽丹单膝跪在拉文凯斯面前。 大人，起来吧，法师，我叫你来是要你跟其他人做好出发的准备。 可是罗宁大师 他在几分钟之前回来了，并向我做了报告。他所说的一切更加表明了事态紧迫，我们必须即刻启程，尽快粉碎恶魔的阴谋，夺回主城。 我们这就准备上路。 伊丽丹，我找你来还有另一件事，我要把那法师的发现说给你听，但你不能将那些事泄露给任何人。 我会对所有人守口如瓶，包括月之守卫在内。 在得到我的命令之前，请你务必这么做。来吧，听听罗宁大师的发现，看看你能不能听懂什么。 于是拉文凯斯便把罗宁等人的离奇经历说给了伊丽丹听。起初伊丽丹觉得匪夷所思，渐渐的他相信了，但却没有像拉文凯斯领主那样表现出憎恶和恐慌，反而第一次对恶魔的胆识心怀敬佩。伊丽丹和拉文凯斯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恶魔施法者们为了实现终极目标，竟能突破想象力的界限，凭借自身的力量屡屡创造出更大的奇迹。尽管那目标本身并不值得称道，但术士们的努力却理应受到褒奖。 这真是太让我意外了，没想到操纵他们的魔法居然如此强大。 是啊，简直黑暗至极，残忍至极。我们现在面对的威胁甚至远超我的想象，即便是对恶魔来说，那样做也太邪恶了。 我希望我们能活捉一位艾瑞达术士。 活捉？别傻了，小子，我恨不得把他们当场全都杀死，尤其是在眼下这个时候。只有杀光那群该死的术士，才不会让更多人面临罗宁等人遇到的危险。 您说的是，大人，这绝对是当务之急。 但愿如此吧。我的话说完了。 伊丽丹鞠了一躬，快步离开，满脑子都是他刚刚听到的那些消息。让王者起死回生，那群艾瑞大人的袖子里还藏着什么高招？尽管那两位法师谁都没有暗示过这样的可能性，恐怕连他们也认为，如果能让王者复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肯定会大大提高打败燃烧军团的胜算。拉文凯斯领主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若想战胜敌人，岂不是应该尽早偷师到他们的长处并为己所用？要是能驾驭死灵法术，再加上他原先的本领，伊丽丹自信绝对能够粉碎恶魔大军。到那时，泰兰德也自会看出只有他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要是我能学到就好了。 就在把这话说出口的一瞬间，伊丽丹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生怕被人偷听见他说话。然而他却发现四周空无一人，最近的士兵离他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伊丽丹更有信心了，朝月之守卫们大步走去。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头绪待梳理。从德斯德尔星眼的帐篷后面走出来一个黑影， 注视着伊利丹渐行渐远的背影。别看他长着蹄子，这家伙踩在粗糙的地面上却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轮流值守的卫兵们即便跟他无限接近时，都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除非他主动愿意亮出行踪。此时萨维斯正在窃笑，为事情的进展感到相当满意。这位萨特不仅对他无比崇高的主人忠心耿耿，还一心想要实现自己的复仇大计。他立即选中了杀死自己的麻法里奥的弟弟伊利丹，让腐化的种子在那位年轻的法师心中扎下根来。怀疑与欲望从始至终就在那里，只等伊利丹怒风再动手添把柴火，一切只是时间问题。萨特溜出营地，与早已等在那里的其他人会合，就连阿克蒙德也没能看清萨维斯的所有图谋，因为这位昔日的暗夜精灵如今只听从萨格拉斯的命令，无论是阿克蒙德还是马诺洛斯都左右不了他。是啊，萨维斯暗想，倘若所有事情都能按照计划进行，等到萨格拉斯降临这世界时，站在神灵身边的人只会是他，阿克蒙德和马诺洛斯只配跪倒在他脚下。克拉苏斯从剧痛中醒来，感觉到全身上下都疼痛难忍，甚至疼得无法呼吸。 别动，先别急着起身。 你是谁？ 睡吧，睡吧。 耳边的声音宛如音乐般婉转，身受重伤的克拉苏斯还是能听得出他的身份绝非人类或暗夜精灵那么简单。克拉苏斯想跟睡意抗争，可浑身的力量还是弃他而去了。他做了许多与巨龙有关的美梦，他在梦里又变回了巨龙，浑身却像大鸟似的长满了羽毛。克拉苏斯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沉浸在翱翔九天的快意里。美梦还在继续撩拨着克拉苏斯的心，以至于有人将他晃醒时，他不禁有些恼火。 克拉苏斯，是我，麻法里奥，快醒醒。 我醒了。 德鲁伊，赞美艾伦，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 我原以为我要一直睡下去，至少要等到我们的族人归来，也许我现在还在做梦。 克拉苏斯发现他们正躺在一间宽敞的屋子里，这间屋子格局古怪，是由许多树枝、藤蔓和各种天然材料混合泥土堆砌而成的，房顶浑圆，唯一的出入口似乎就是他右手边的那个洞。他低头发现自己的这张睡床也是用相似的材料打造，床上铺着由新鲜树叶精心织就的柔软被褥，旁边还有一张用树根制成的小桌台，上面摆着一个用大的神乎其神的坚果雕成的水碗，里面装着给他准备的饮用水。克拉苏斯端起水碗喝了一口，继续观察着这个房间。当他意识到先前被他误以为是内嵌式的墙壁实际上是通道时，不禁眯起了眼睛。房间的弧度让通道的拐角更加不起眼，除非站在正前方，否则很难看出墙后别有洞天。 这条通道延伸得很远，我还先后找到了另外三个更大的房间，里面藏着更多像这样的通道。不过我还是认为应该先回到你身边再做打算。 这个决定很明智，我听到了鸟鸣，应该说是非常多的不同种类的鸟的鸣叫。外面是什么情况？ 与其要我说，不如您自己出去看看吧，克拉苏斯大师。 克拉苏斯好奇心骤起，朝洞口走去。随着他渐渐靠近，那些声音也显得更加高亢而富于变化，仿佛各种鸟类全都齐聚在了门口似的。克拉苏斯犹豫了，再次打量着这间屋子，似乎想起了某只巨鸟的鸟巢。此时他早就料到屋外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将头探了出去。屋外果然是百鸟齐聚，千卉齐鸣，那空间开阔极了。不管克拉苏斯朝哪个方向看，眼中都是长满树叶的粗壮枝条，在每一根树枝上都有飞鸟筑巢。他只匆匆扫了一圈，就看见了鸽子、知更鸟、红雀和蓝巢岛等长着五颜六色羽毛的小家伙。有些鸟来自气候宜人的温带，另一些则是从气候更极端的地区飞来， 此时全都停在这里，互相唱和，有的喜食浆果，有的热爱捕鱼，有的甚至会蚕食同类。幸亏最后那一种似乎很满足于捕食野兔和蜥蜴来喂食雏鸟。克拉苏斯抬起头来，看见了更多鸟巢，在这棵大的令人无法想象的巨树上，栖息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更令人惊奇的是，像他们的房间一样的住所还有好几百处，就像广大蚁群广布细小沟壑的蚁穴一样，这里枝条广布，房屋众多。粗略估计，就算是容纳包括坐骑在内的整支暗夜精灵军队都绰绰有余，连难民都能舒舒服服地在这里住下。尽管外观上看上去似乎有些弱不禁风，不过克拉苏斯还是很快就看出这些恢宏的建筑群其实非常坚固。每当有风吹过时，整棵大树都会摇晃，相应的调整方向，却绝没有倾覆的危险。克拉苏斯伸手触摸入口的边缘位置，意识到这远比用石块筑成的强大堡垒还要坚不可摧。然后他终于想到要低头看看，结果身为一条堂堂巨龙，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也会有恐高的一天。但此时克拉苏斯却站在入口处摇摇晃晃，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心，克拉苏斯大师，是我的错，我早该提醒您一声的。 我没事，朋友，你可以松开我了，我现在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我第一次看见时也吓瘫了，甚至害怕我会被风给刮下去。 稳住心神的克拉苏斯又站回到洞口，抓住边缘，再次向下望去。大树高得一眼望不见底，到处都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树枝，哪里都有飞鸟栖息或是在其间筑巢。克拉苏斯使劲睁大眼睛寻找，却还是怎么都看不见树根。从枝条间飘过大朵大朵的云团，暗示着他们正处在多高的位置上。马法里奥走到他身边。 你也看不见地面是吧？ 看不见。 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么高耸而粗壮的大树，高得让人连大地都看不见。 我听说过，那是母亲之树加尼尔，是所有掌翼生物的家园，独立于凡间世界之外，而又与之息息相关，跟翡翠梦境有些相似。加尼尔是生长在最高山峰上的一棵最高的大树，孕育尘世间所有的树木的种子就在它的果实里，那里就是我们的女半神艾维娜的领地。 艾维娜？ 是啊，我相信她已经在来找我们的路上了。